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，是以奋派传达佳音逐猛烈吹动者，是以传播各物而使之分散乃传授教训者，是以示原谅或警告者，警告你们的事是必定发生的。当星宿暗淡的时候，当天体破裂的时候，当山峦飞扬的时候，当众使者被定期召集的时候，限期在哪日呢？在判决之日。你怎能知道判决之日是什么？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难道我没有毁灭先民吗？随后我使后民随他们而消灭，我将这样惩处犯罪的人。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难道我没有使大地成为包罗活物和死物的吗？我曾在大地上安置许多崇高的山峦，我曾赏赐你们甘美的饮料。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你们去享受你们所否认的刑法吧，你们去享受有三个叉的阴影吧。那阴影不是阴凉的，不能遮挡火焰的热浪，那火焰喷射出宫殿般的火星，好像离黑的骆驼一样。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这是他们不得发言之日，他们不蒙许可，故不能道歉。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这是判决之日，我把你们和先民集合在一处，如果你们有什么计谋，你们可对我用计。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敬畏的人们必在树荫下清泉之滨享受他们爱吃的水果，将对他们说，你们曾经行善，故你们痛快的饮食吧，我必定这样报仇行善的人们。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你们暂时吃喝享受吧，你们却是犯罪的人。在那日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有人对他们说，你们当鞠躬，他们不肯鞠躬。伤灾否认真理的人们，除古兰经外，他们要信仰什么文辞呢？伟大的安拉至实的语言。